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永和的散文《老北京出身不凡的票友》。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在京剧领域，票友是指会唱戏而不以专业演戏为生的京剧爱好者，其中也包括琴师。虽然他们不唱戏，但是也懂戏，可以伴奏。票房则是指票友们汇聚唱戏的地方。清朝同治初年往后的七八十年当中，北京的票房不可细数，而涌现出的顶级名票也有几十人之多。京剧票友始终陪伴着京剧发展的兴衰，广大票友是滋养京剧梨园的沃土，是京剧不可缺少的基本队伍，远远超过如今粉丝的价值。在这段历史时期，老北京票友圈中不仅有豪门名流，更有清朝贵胄，一个个都是出身不凡。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欣赏张永和的散文《老北京出身不凡的票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清朝咸丰皇帝后期特别酷爱乱弹，也就是二黄，临死前两天还坚持在承德行宫如意洲一片云戏台欣赏二黄戏，可谓是京戏的铁杆粉丝。他对于京剧的酷爱感染了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使之也成为清宫内的大票友。光绪七年，慈禧太后独掌大权以后，便逐渐把民间京剧名伶和乐队人员宫内叫随手叫到宫里，充任民籍教习或民籍学生，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内廷供奉，让他们为他开锣唱戏。每逢他的千秋寿日，更是一连数日唤最有造诣的伶人，排出最应整的文武好戏为他祝寿。同治初年，京剧红伶杨月楼因遭诬陷而在上海吃冤枉官司，恰逢慈禧太后要庆祝40岁生日而大赦天下，杨月楼竟侥幸得到了特赦。慈禧太后不但看戏成瘾，还想自己做编剧。光绪24年至26年，她决定把宫内写杨家将的连台本戏《招待萧韶》改编成京剧演出，并自己担任主编剧。尽管改编照搬了原剧本的结构，但是原剧以昆弋腔演出，其场次格式为长短句式，必须要改成京剧规格的七字句或十字句。太后自然不畏困难，径直将唱词写了出来。可她的文化水平有限，又不太懂得京剧唱词的折口和四声，写好了词却不能创造出相应的唱腔。于是慈禧就让宫内任民籍教习的青衣名伶陈德林来设计唱腔。据陈氏后裔透露，慈禧太后写的唱词并不合规制，想要创造出悦耳的唱腔就只能倒字，也就是不按标准来发四声。 陈老夫子既对导字有所顾虑，又不敢跟太后提出改词的建议，左右为难之际，只得去请教同在宫内当差的名伶谭新培。老谭眼珠一转，说道：您就别管倒字不倒字了，腔好听是第一。一语惊醒梦中人，陈德林便不管字的声调，只按好听的腔调来设计。后来慈禧对这新腔非常满意，大赏陈德林，还逢人便夸自己唱词写得好。慈禧太后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在宫内又先后培育出两个顶级票友，同治帝与光绪帝。同治帝载沣自幼不喜读书，只喜听戏。据丁汝勤《清代内廷演戏史话》记载，载淳十来岁的时候便学唱戏玩，后来长大了便当京剧票友，特别爱票武生戏，据说能扎上大靠扮黄鹤楼里的赵云。有一回，同治帝跟会唱戏的小太监组成的本家班一同演出，由太监伶人中的佼佼者胤禛，也就是刘德胤扮演刘备，同治帝伴着赵云上场，一见刘备便念道：参见主公，并行了个礼。这一行礼可不得了，吓得刘备趴伏在地，连连叩头赔罪道：奴才不敢，奴才万死，奴才万死犹轻。这下同治帝可恼了，这是唱戏，你要这么搅戏，这戏还怎么唱？据说同治帝还能唱短打武生戏《白水滩》，扮武生十一郎。载淳唱戏的故事自然不见于正史，只在一些记录清宫旧闻的书中有所记载，聊作一听。再说光绪帝载湉，他倒是不爱粉墨登场，却喜爱京剧乐队，尤其是五场乐器板鼓。戏剧史家王芷章在其《清代伶官传·名鼓师沈立成沈大条目》下记载，光绪亲政后，万机之侠最是击鼓，即召立成入内，亲从授业，十余年如一日。尔时帝居瀛台之日多，不时缓诸乐工往。据此记载，可知光绪帝不仅亲自打鼓，还有名师授艺，勤奋练习十余年不间断，所以颇有造诣。另外，《清代伶官传》又在大罗名家杨乃庆条目下记道：帝于正事余闲，则折手自击鼓，以为戏乐。为击鼓，必须用大小锣为柱，方成节奏。长庆击案轻松，声响而异，帝之打鼓借此一张其美。由此可见，光绪帝载湉真是由衷喜爱敲锣打鼓了。 清代帝王家喜欢京剧，官员自不例外。清代官员中的首席票友当推兵部主事孙春山，人称孙十爷，那真是视戏如命，而且善于编创旦角的新腔。据说四喜班的班主梅巧玲常常在散戏后向孙十爷请教，而稍后又有一福建籍票友林继红，也即善于创造旦角新腔。梅兰芳大师在其《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便提到，他演唱的《玉堂春》是其伯父名琴师梅雨田吸收了票友林继红创造的西皮版式的新腔才创作出来的。这版《玉堂春》一炮而红，其声势超过当年三庆班名伶胡喜禄演唱的版本。大石蜡同仁堂岳家老铺的茶柜周子恒也是一位响当当的名票友，学京剧鼻祖程长庚惟妙惟肖，连程大老板本人都心悦诚服。有一次三庆班举行堂会，当时十几岁的陈德林明明听到程长庚在台上演戏，胆子大了，一个人在后台连说带比划，突然后脖梗上挨了青青一巴掌，回头一看竟然是程老板，可把陈德林吓傻了。程老板只轻轻说了句：找个地方好好听戏去，说完就走了，并不曾责罚德林。原来当时台上唱戏的就是大茶柜周子恒，其唱腔足以论真，足见这个票友有多厉害。学程长庚的名伶汪桂芬、王凤清都曾虚心地向这位名票请教，余胜孙更拜其为老师。说起来，同仁堂老岳家都是京剧迷，后辈之中名票辈出，如岳元可、岳松生等都是技艺不凡。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又名袁寒云，诗书画皆是极品，尤其爱好京剧与昆曲。他在昆曲中演丑行别有风范，竟能与丑中见雅，而昆曲小生更好。 袁克文与程长庚的孙子程继先交好，两个人曾一起唱《齐双慧》，袁二公子屈尊扮配角巡按李宝同，程继先扮演的是县令赵崇。袁寒云虽然饰演配角，但他扮演的宝同雍容大气，颇符合这一人物的身份。两个人珠联璧合，留下一幅珍贵的戏装合影。再说说红豆馆主傅栋，素有票界大王美誉，自幼在王府受到许多名伶指点，本人又肯下功夫学，所以京剧的各个行当都能来，并且都是上品。傅栋演群英会里面的周瑜、蒋干、鲁肃、诸葛亮、黄盖五个主角，他都是上台就能唱，而且十分地道。正因为天赋高名师多，傅栋才会引来许多内行的名艺术家向他问艺求教。最后再说说张伯驹，这位公子哥爱收藏极品书画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也十分喜好京剧，最爱余派老生艺术，终生追求未曾停歇。他与余叔岩半师半友，交谊深厚，学了不少余派的真技艺。1937年正月，正逢张伯驹40岁生日，老家河南又不幸发大水，张伯驹的好友为给他祝寿兼赈济家乡灾民，便在北京隆福寺东口路北的福泉馆大饭庄演唱时空展，主角诸葛亮自然由寿星张伯驹扮演，其他的配角可了不得，余叔岩扮演王平，这个角色他当年只陪师父谭鑫培唱过一次，唱念作打诸般技艺皆是他老师亲自教授给他的。此外，杨小楼反串马谡，王凤清扮赵云，程继先演马岱，余下角色也都是名艺术家扮演。这不仅在票房中是难得一遇的豪华阵容，在任何戏院的正常营业演出也都不曾有过。上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吉林省京剧院任职时，曾亲临过张伯驹先生采唱全本《大鱼杀家》，无论唱腔、念白及身段，都是地道的余派。 好了，张永和的散文《老北京出身不凡的票友》我们欣赏完了。如今京剧已经不是热门的艺术形式，京剧票友群体人数在减少，年龄也偏大，水平也不可避免的会降低，专业票友的风采我们也只能在文章中怀念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在狂风怒吼、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一个蓬头散发的年轻女人怀抱婴儿冲出一家豪华的宅院，踉踉跄跄地奔向河边。 扑通一声，河水激起了汹涌的波浪，救人啦，有人跳河啦，凄厉的呼救声在夜空中回荡。新春伊始，无锡名门望族周家宅院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周家少爷周朴元正在迎娶一位有钱门第的小姐。为求门当户对，不久前他抛弃了曾与他朝夕相处的侍女侍平。可怜的侍平，当初不明不白地与周朴元生了个私生子，而今第二个儿子生下刚三天就被周公馆轰出了家门，他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走投无路，抱着病危的婴儿跳了河。 苍天有眼，世平被人救起，可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远走他乡，颠沛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悲苦。后来她嫁给下人鲁贵，又生了个女儿名叫四凤，她宁可自己离家远去济南当老妈子挣钱糊口，也不可让长大了的女儿去侍候有钱人。回首往事，他心头时常